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阜外医院成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昌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李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请您来哈，来跟我们来说说有关心脏瓣膜的这个话题哈。上回呢，我们请您讲的是关于心脏的这个搭桥手术了。那在您的这个日常的门诊当中，除了搭桥手术当中，瓣膜出现一些问题的患者是不是也比较多？ 是这样子的，因为对于成人心脏病来说的话，最常见的两个病其实就是如您所说，一个是冠心病需要搭桥的，一个是瓣膜病需要进行瓣膜修复或者瓣膜置换的。因为我们的心脏其实用一个房子来打比喻的话，就是我们心脏有两个心房，左心房右心房，有两个心室，左心室右心室。这个心脏的结构和这个房间差不多，这个冠心病就是我们这个供应心脏的血管有狭窄堵了，就像我们这个家里的水管堵了一样，水供不上来，那么心脏功能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这个瓣膜就像我们房间与房间之间的这个门一样， 门哈， 对，这个门必须要打开的时候要打得很开，关闭的时候要关得很严，这样子我们这个循环才能正常的进行。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心脏每一次搏动之后哈，就是这个跳动一下的时候，它的血流是不是应该是从这个心房心室当中出去，然后还要关门是吧？ 对，它我们循环，其实我们整个身体的循环是一个单向的循环系统，就是血从一个地方流到下一个地方以后，它不能够回来的，它是一个单向的循环，不能够串联，不能够交叉，有些疾病会导致这个血流的交叉，这个往往是在先天性心脏疾病，比如说我们一个缺损，两个房间之间有个洞。 洞啊， 它本来应该是相对隔离的，结果呢有个洞，这两边的血流会进行混合，这种就是我们先天性的疾病，比如房间隔缺损啊，室间隔缺损，这种往往在小孩比较多，这是在小孩之间的发现。这个瓣膜疾病的话，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个瓣膜啊，比如说它很窄了，这个血流要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结果它就过不去了，这个血流受阻了，那么这个心脏的循环系统会受到一定影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门关不拢了， 关不严哈。 对，这个血应该从一个房间到另外房间，它不会再回来了。结果因为你这个门没有关拢，这个血又倒回来了。 又倒回来了， 这种叫瓣膜的反流。这种情况下也需要进行一些处理。 那心脏这个瓣膜的疾病，这个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比如说岁数越大越容易出现问题，还是任何人群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呢？ 理论上讲应该是人群的，跟人群的年龄还是有关系。那么对于小孩子来讲，可能是先天性的因素占的最多。因为他的瓣膜根本就没用多少年嘛。 对。 他有问题可能就是先天性发育的问题。那么这种疾病来讲在小孩子比较多，成人会比较少见。那对于成人以后呢，瓣膜病的这个病因呢，大部分分为两种。一种是这个所谓的风湿性心脏病。另外一种所谓的退行性病。所谓叫风湿性心脏病，就是因为我某一次感染，或者是某一次比如牙痛啊、嗓子痛 啊， 会有一次感染没有治好，恰好感染的这种细菌是一个链球菌，就是会导致我们以前所谓的风湿热。这种风湿热如果处理的不好，它会对瓣膜有影响。瓣膜影响以后，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瓣膜会钙化，会两个瓣叶会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风湿性的疾病。这种病往往累积的是叫二尖瓣，还有一种叫退行性病。退行性病就是说我瓣膜用的时间很长了，就像我们身体的零件一样，它用的时间越长，它肯定效果会越差。 就是这个门来回来去开关啊，效果不好了。 对，你不可能说这个东西越用越好了，这个是不符合道理的。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以后，老年化，这种瓣膜的结构和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这种病来讲，就所谓的退行性病。目前来讲，那二十年以前的话，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大家的这个感染的这个治疗可能也受限，所以风湿性的心脏病的占比会高一些。那么现在随着大家的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然后医疗条件的改善，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加剧， 那么这种所谓的退行性病的，就是泡沫时间用久了出现问题的这种、 嗯、 这种病会越相对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哈。 对， 目前的临床当中是各占一半呢，还是就是刚才的退行性的更多一些？ 现在从阜外医院的这个数据来看、嗯，退行性的病已经超过了风湿性的， 已经超过风湿性 了。 哦，而且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像风湿性当中的这个二尖瓣哈，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二尖瓣、 嗯， 什么是二尖瓣？您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好吗？ 二尖瓣、嗯，瓣膜为什么叫二尖瓣、嗯？就是它有两个瓣尖或两个瓣叶，所以叫二尖瓣。 哦， 还有一种叫三尖瓣、 嗯， 就是它有三个瓣叶，所以叫三尖瓣。 嗯， 这个瓣膜的话。有二尖瓣它位于我们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一扇门、 嗯 啊、所以、有两个瓣尖所以叫二尖瓣、 嗯、 那么三尖瓣是在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一个门它有三个瓣尖所以叫三尖瓣、 嗯 啊、二尖瓣的疾病相对而言它的发病率比三尖瓣要高 高很多、啊、 对孤立性的三尖瓣一般三尖瓣的病变一般来讲对于成人来讲比较少见、 嗯、 它往往继发于二尖瓣的病变以后、 嗯、 然后三尖瓣再出现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瓣叫主动脉瓣、 嗯、 主动脉瓣是我们心室和主动脉之间的一个阀门、 嗯、 一扇门、就是我们心室收缩的时候这个主动脉瓣要打开然后心室舒张的时候这个主动脉瓣要关闭、 嗯、 那么这个瓣叫主动脉瓣、 嗯、 每个瓣叶有它的每个瓣有它不同的一些解剖的特点、 嗯、 所以每个瓣它在不同的疾病当中它这个受影响的这种次序又不太一样、 嗯、是然后呢治疗的方法包括手术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是吧也会不太一样那您跟我们说说如果我们这个瓣膜像一些退行性的病变哈上岁数了之后我们的自己的心脏啊就是自我的感受明显吗会有那种说哎呀我心脏不舒服我上医院去仔细查查吗症状有哪些呢 是这样子的瓣膜疾病所有的瓣膜疾病它的一个共同的病理生理机制的话就是说心脏的负担会发生了改变、 嗯、 无论是瓣膜的狭窄也好无论是瓣膜的反流也好它最后导致的一些发病的一个机制都是瓣膜的负担发生了改变 负担啊 对比如说我们二尖瓣狭窄了、 嗯、 二尖瓣狭窄这个左心房的血进左心室就变得很困难、 嗯、 这个时候这个血就会淤滞在左心房里头、 嗯、 然后左心室的血就少了淤滞以后这个左心房是由我们肺相连接的、 嗯、 于是我们的肺里的血就回不来了、 嗯、 就会堵在肺里头、 嗯、 慢慢你就会形成肺淤血、 哦、 肺淤血以后比如说你稍微一活动那就会觉得胸闷憋气这个血回不来、 嗯、 血在肺里憋着然后你可能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还很好、 嗯、 等你躺下、 嗯、 一躺下躺一个小时这个血回到心脏以后又打不出去这样子就肺淤血的表现很重你就会觉得憋气 憋气哈 一躺着就憋气、 哦、 坐起来以后又好一点 躺着憋气坐 起 来好点 来这种啊就是二尖瓣的这个、哦、二尖瓣这个左心系统的结构出现了问题 嗯 然后就是你的活动耐量会下降 嗯 比如说以前你活动很正常现在因为你这个肺淤血以后你这个活动胸闷憋气你自然你这个活动会受限 爬个楼啊什么都费劲了啊 比如说你以前爬三楼五楼没事、 嗯、 那现在爬个二楼三楼就觉得喘气喘不过来了、 嗯、 这种感觉另外一个你就浑身乏力 嗯， 因为你左心室的血少了你打出去的血少了你身体的血相对所有的器官都有一种相对缺血的 缺血状态 对所以你这个力量各方面就会觉得就会莫名其妙的觉得身体乏力 嗯， 没有什么劲儿。 嗯，那这个去临床上去比如说去医院找大夫看病哈，他是不是就是发病其实还不是那种像其他的一些疾病一发病就去找大夫是不是都已经是等了一段时间才去找大夫看 瓣膜病一般来讲大部分的病人都有一个比较长的耐受期 耐受期 比如说我瓣膜狭窄了、 嗯、 或者瓣膜反流了只要不是这种急性的剧烈的然后大量的这种反流的话它一般来讲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潜伏期、 嗯、 因为我们心脏会很长时间的这个代偿 代偿、啊、 代偿以后你早期你没有什么发现你觉得都好好的、 嗯、 它会慢慢出现这种改变比如说你以前爬五楼没事、 嗯、 现在爬五楼有事慢慢你爬四楼就不行了慢慢爬三楼就不行 一点点的哈 对它一个慢慢一个变化的过程、 嗯、 它不会像冠心病缺血可能突然一下人 就是心梗的那种 对对对 不会那种 突然一下不好了或者猝死了、 哦、 这种病往往不会猝死一般在你发生症状以前、 嗯、 它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无症状期、 嗯、 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无症状期比较长就是我们心脏的代偿能力比较强、 嗯、 但是它代偿有一天它会失代偿、 嗯 它会代偿不下去了这种代偿不下去以后你就开始出现症状了那么瓣膜病的特点就是说无症状期很长、 嗯、 有症状期很短 有症状期很短 就是说你出现了这种症状、 嗯、 那么意味着你的心脏的功能失代偿了 心脏实在受不了了、 嗯、 这个时候就需要干预了。如果你不需要、嗯、你如果你不积极的干预的话、 嗯、 它这个你的预期寿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预期寿命会受到很大影响， 本来你还可以活20年30年、 哦、 但是你出现症状以后还不管它，你觉得、 嗯、 哎，我休息一下就好了，或者吃点药就好了， 嗯， 像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不去重视它的话、 嗯、 那你再拖拖个半年一年，再拖个几年，慢慢以后你就心衰了。 哎呦， 心衰以后你就再治疗起来就困难就会很多， 嗯嗯、 你的治疗的风险会增加， 嗯， 费用会增加。另外一个，即使勉强治疗好了，你的长期的结果也没有之前治疗好。 就是原来可能以后这个生活质量会受到很大影响， 生活质量和你的寿命都会受到 很大影响。所以我觉得张主任所说的就是，一旦发生有症状的话，及时上医院去就医，是不是最为关键？ 对，因为包膜病的治疗节点、嗯、一个最佳的治疗节点就是无症状到有症状这个改变的这个节点是比较重要的、 哦、嗯， 啊，你无症状期你去治疗它，当然无症状也有一些重要的指标， 嗯， 去评估你的现在心脏的情况怎么样， 嗯， 啊，无症状的治疗方案和这个有症状治疗方案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啊、有，一旦有了症状是绝对的治疗的需要， 需要啊， 对，就是你出现症状、 嗯、 那是绝对要治疗， 嗯， 就是觉得如果你没有症状，那可能有些指标比较严重了， 嗯， 但你身体还是一个耐受状态、 嗯、 但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我们要相对积极的去处理它、 嗯、 不希望他说现在一定要出现到这个四代偿慢慢接受不住了， 嗯， 坚持不住了，你再去干预它，这种情况下你的获益就没有那么明显。 是，所以我觉得张主任这个提醒啊，就是关键期哈、啊、节点啊，一定要给大家关注哈、啊。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常见的症状，就是感觉这个胸闷，然后体力不行， 胸闷、 气 短，然后就是有点会心慌， 啊、有时候会心慌。 对，因为这个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往往尤其是二尖瓣的疾病， 嗯， 它往往会合并一种心律失常叫房颤， 嗯， 就是心脏跳的心房在颤动，不是一个正常的窦，我们正常的心率叫窦性心 率，窦性心率 啊，窦房结跳一下，心房跳一下，心室跳，是一个很规整的一个节律， 嗯， 都是像部队这个齐步走一样，这非常非常规律， 嗯。 那么出现了房颤以后，这个所谓的房颤以后，就是这个他心房的跳动不受理窦房结的一个，不受理这个总司令的这个命，不听命令了，他就乱跳， 嗯， 就是房颤了，你跳你的，我跳我的，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心慌，就觉得跳得不规整， 嗯， 自己都能感觉到这个心脏跳得不齐， 嗯， 有时候跳得特别快，稍微走一走跳得特别快，然后休息下来又慢一点， 嗯，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这种心律失常，也是一个绝对的适应症， 嗯，绝对适应症， 就是你需要去干预了，嗯，一定要找大夫去了。 嗯，那在医院当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检查，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我们这个瓣膜的这个情况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血流啊，它等等，像心动彩超这个检查算是初步检查吗？ 心脏彩超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而且是一个效果非常好， 嗯， 然后指标性非常好的一个检查，尤其是对于瓣膜病来讲。 嗯， 它甚至是一个瓣膜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哎，那就算 金标 准。 对， 哦， 比如说我们缺血，我们金标准现在还是造影， 嗯， 冠脉造影，对吧？我们可能无创的是做冠脉 CT， 嗯， 发现有问题以后定性以后，如果觉得很严重，我们可能需要做冠脉造影。 嗯， 那么对于心脏彩超来讲，对瓣膜病来讲，它的诊断意义是非常的强的。 嗯， 它就说它能够明确你瓣膜的结构有什么样的异常。 嗯， 然后你的功能到底是狭窄了，狭窄到什么程度， 嗯， 然后反流了，反流到什么程度， 嗯， 啊，这种反流的程度或者狭窄的程度对你心脏功能的影响有多大，比如说我现在心房能扩大多大了， 嗯， 心室到多大了或者缩小了， 嗯， 它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对瓣膜病来讲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 嗯， 那么大夫就是根据这个评估的指标的结果来判断你下一步是不是应该做手术， 嗯， 做什么样的手术， 嗯， 都是要根据这个彩超的 彩超来判断啊。我看那个彩超结果当中有好多的那些内容，就感觉像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比成水管子哈，什么压力多大， 嗯， 开口多大，是不是都能在彩超当中体现出来哈，啊， 对，是的，瓣膜病它因为是一个血流嘛， 嗯， 血流经过一个狭窄地方的时候它的血流会自然会加速， 嗯， 正常这个经过瓣口的血流是非常非常平缓的，非常快， 嗯， 但是它没有受阻，所以它就是很平滑的 平滑，哦， 过 去。 如果你这个门口很窄， 嗯， 你这个血要过去它就不是一个很平滑，就是像湍流一样， 嗯， 像一个喷射性的感觉一样， 嗯， 这种情况下血流会加速，血流加速以后根据这个血流加速的这个程度就会间接的判断你这个狭窄的程度， 嗯， 然后这些血流的速度又会来评估你这个心房心室的这个血流的这个压力， 嗯 啊，这些通过这些指标就能判断出来你这个狭窄的程度， 嗯， 然后去判断你是否应该做手术。 做手术，所以其实心脏瓣膜出现一些问题，其实诊断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是吧？ 他的诊断，对，他的诊断比冠心病确实要方便很多。冠心病有、要有创， 对啊， 要去到医院住院，然后就做造影，对吧？还要有很疼痛，要麻醉，啊，甚至还有一些造影剂的，因为你要打造影剂有过敏啊，这种各方面的，还有生物能的影响。超声是一个完全无创，对你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做起来很方便。 对， 一般来讲十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评估。 所以这个您刚才提到它也是一个金标准，就是如果我们发生一些症状，或者是您怀疑有症状，或者怀疑自己过这个瓣膜有问题的话，其实上医院做个心动彩超就完全能够确诊。对， 对 吧？ 完全足够了， 完全足够了哈。 对，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如果您发现自己有问题，我觉得就像张主任所说的哈，及时上医院去查去。这个可能是非常方便。 对，比较方便，也比较快捷，比较准确， 比较准确啊。那咱们下次的时候请张主任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手术治疗，因为瓣膜的手术其实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那是不是在这种无症状期哈、就是一点症状没有，但是在造影当中不是在这个彩超当中查出有问题，这种情况下是一般的有保守的治疗，比如吃药能管用吗？ 吃药对于所有的瓣膜疾病来讲，它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但是这个基础治疗主要目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心脏的负担加重了。你所有的治疗都是针对说我如何把心脏的负担给减轻。大部分瓣膜病的治疗来讲主要是降低心脏的负担。怎样去降低的心脏的负担？比如说我把血压要控制到一个合适的范围。我要把身体的水拉出来。大部分需要一个利尿剂把水拉出来以后，这个循环里的水少了，这个池子里的水少了。然后你的心脏负担就会减轻。另外一个就是说控制心率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说的出现了房颤啊，心脏乱跳，跳得很快，那么我可能需要把心脏的这个心率给控制下来。但是它所有的治疗来讲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结构本身的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门 这个门 坏 了 的问题。 对，你没有办法通过药物说你吃一个药把这个狭窄给解除掉了，或者把这个反流给修好了。这个是药物治疗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治疗效果。所以说早期的这个东西只不过是调整你身体的状态，减轻你心脏的负担，让你心脏能够更好的去耐受这个手术的打击。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一点。所以的一线的治疗还是应该是 手术 治疗或者介入，就是把这个结构要把它修复。对， 那所以说其实如果确诊了心脏瓣膜有问题，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就是一定会这个不能躲过的，像这个您刚才说的这种手术也好介入也好这种治疗。而且对于退行性的这种瓣膜出现问题之后，是不是也意味着它如果不进行干预的话会越来越差愈后？ 一般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已经达到我们治疗标准的这种病人，还是建议他去积极的治疗。但有些比如说他狭窄或者是反流是轻度的，是中度的，心脏还是完全处于一个耐受期，它还可以耐受很多年。那对于这种病人来讲只需要观察随访就可以。 观察随访就可以。 对，因为它的病变很轻嘛、 哦、 比如它是一个轻度的狭窄或者是一个少量的反流、甚至是中度的狭窄、中量的反流、它往往对心脏的结构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也不会那么迅速，那么心脏是完全可以耐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病人就是说去观察比如你只要没有这种剧烈的这种活动的要求、比如说我是做运动员的， 那可能 对，那你可能这个身体的机能需要很强大的心脏的功能的支持。对普通人来讲可能他生活状态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对他的心脏功能影响不大，这种病呢要观察就是可以。 观察就可以。 对、如果对于重度的狭窄，对于严重的重度的反流、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无论是对哪个瓣膜来讲都是需要一个积极的处理。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阜外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张昌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心脏瓣膜的一些疾病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暂时先聊到这么多，明天的时候我们请张主任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瓣膜手术的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么对于心脏瓣膜就像今天张主任所说的检查起来其实确诊还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您出现一些症状而且应该是及时介入就是一旦有出现刚才像张主任所说的那些症状应该上医院去做个心动彩超也是很方便如果没问题其实心里边都放心了， 是 对吧？有问题咱们就听大夫的话来正规的治疗就可以。 是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先暂时聊到这儿，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是希望张主任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好的，谢谢。 好，听众朋友，也是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也希望您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